把咱们今天讲的这一点时间规划，我认为是最重要的。 嗯， 一个是时间，一个是规划。 嗯，实际上我觉得通过吴老师的这个讲解，尤其是提示，可能大家所谓的早规划，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早还要更早一点。是，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也是通过吴老师的讲解呢，给了大家一个总体的建议哈。当然具体到每一个同学个人的倾向、个人的愿望、将来读书的一些目标，会有不同的设计。可能大家父母哈、孩子的家长以及孩子自己，可能都要做更多的准备的工作，去解决您的这个个性化的问题。好，我们也希望本期对于这个总体的规划给大家这样一个介绍呢，能为大家一些提示，或者是说提醒，或者说给了大家以前没有听到的一些思路。 对， 好，非常感谢吴老师，谢谢您。 再见。 再见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Theater Works Beijing。 声音有很多种，哪一种才是最美的？ 所谓最美声音，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，表达了你对经典的理解、想象和情感。大家好，我是蒲存昕。 听见美，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，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蒲歌读美文。听见经典，听见美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，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，融媒体报道，大道之行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，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，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。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、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。大道之行近期播出。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. 有勇气不难，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。沉淀浮躁，历练青春。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